乜啲第七日十方如來就一時現啊！嗱，十方如來就係所供所禮啊！現在第三七日之中最後嗰一天，咁啊，十方如來係一時出現。咁啊，喺邊度出現呢？佢話鏡交光處就成佛摩頂。嗱，鏡交光處鏡咧有兩種，嗱一咧就係、是、呢個壇中嘅八鏡，第二咧就是、空中八個鏡。咁啊，現在佛啊就係響呢個空中以及呢個壇中啊兩種鏡嘅中間咧嗰度出現。咁啊，為呢個行者係摩頂，令佢罪障消滅，行上成就啊，係功不旁端。個積於道場就修三摩地，能令如是末世修學身心明淨，地有如流利。此就係正一啊，係開始呢個行法嘅第二科，名為佢嘅參後正修，就係話重修自急。是專為懺悔，咁啊現在佛摩頂罪滅，咁啊還要咧修呢個三摩地，先至可以發慧而斷煩惱、超凡入聖、大事成辦，先至得到真正嘅利益。佢話即於道場，就係於呢個持咒之處啊。但修三摩地就係將呢個壇內一切嘅器具都收起退出，咁啊剩翻一間咧係清清淨淨嘅道場，咁啊專一修反文自正嘅止觀正行。嗱，咁啊上來設壇參悔，咁啊專一咧係為止，前就係為一個方便之方便啊。現在咧專一修三摩觀，先就係為成佛嘅真方便。不能令如是末世修学真心明净，就因为忏悔后又蒙佛摩顶，咁啊罪障消灭，加以修行呢个三摩禅定啊，所以能令呢个末世嘅修学人令佢真心明净，佢犹豫就流离。咁平时执呢个四大为真，执如影就为真。現在因為懺悔修定，我執心服，不為呢個煩惱所障啊，所以得到靜而流離，係內外寧切。咁啊，又者前戒行清淨，三摩地成，斷粗煩惱而進入小樂。咁啊，若要話現在再修三摩禅定，能斷呢個細煩惱，就得正無生法忍啊，所以我法已得遣除，能夠得到真心明智，如同個琉璃內外明照一樣。薩阿難，佢若此比丘本受戒之及同門中十比丘等，其中有一不清淨者，佢如是道場多不成就。此就是明修法的第二科，名为简其不净，就是说虽然这个行者他如法施切行道，若是不审佛摩顶，这个罪亦不能灭，所以上来种种的施切就徒劳无益，名为这个不成就。那么为什么他不成就呢？就由於呢個戒啊不清淨，咁啊戒係為根本，咁啊根本個戒唔清淨啊，咁佢呢個定位與個呢個壇場又點可以得到成就咧？佢話阿難，咁啊若此比丘就係涉壇重咒此一個行者，佢本受戒之啊，就係佢呢個得戒和尚，佢話及同會中就十比丘等。嗱，此兩句經文咧就有兩種嘅意思。嗱，第一種十三話呢個戒和尚要清淨，就係同壇嘅十支，即係三支七淨啦，亦都要清淨。咁如果三支七淨之中有一唔清淨啊，佢所得嘅戒亦都唔能夠成就。 咁啊，行者虽然勤苦修行啊，因为戒不清净，未得大师故，咁啊，佢个道场亦都多数唔能够成就。嗱，第二就系话一次共有十人共同一齐行道，咁啊，如果十个人一齐修行之时，如果有一个戒唔清净啊，你即使系取呢个雪山白牛粪等。如上所说，如法去建立坛场，亦都咧系忏悔。咁由于呢个戒不正故啊，呢、这个道场亦都不能成就。但系道场咧，由于戒不正，唔能够成就，但系亦都唔系话咧完全冇利益，因为你三七日中能够礼佛、诵咒。以共恳切忏悔，咁啊，即使冇大益咧，咁亦都会得到呢个小嘅益处。咁啊，从三七后先坐安居，经一百日，有令根者不起依座得须陀洹，纵其身心正果未成，就决定意思正佛不谋。呢一段经文就系明修法嘅第三科啊。明日叫做明其获益，佢话从三七后，即系初七系礼拜，二七系法缘，三七系诵咒。咁啊，三七之后，此个行者佢边坐就安居，就响呢个道场之中啊。佢边坐嗱，咁啊坐就系四威仪中之一，属于坐嘅威仪。咁啊，其实行住坐卧都可以参禅。都可以行道。他说经一百日，有利根者就不起依座。始终是有两种意思。第一种就是说他一坐他就不起身了。直至一百日这么长的时间，他坐足一百日，不离本座。但是第二种呢，就可以说在这个禅宗修行，以一百日为期，在这个一百日行道之中呢，未曾离开过，就说得须陀洹，纵其身心的正果未决定自知的成佛不谋啊，咁啊可见成为正为缘啊，亦都唔容易。佢经过三七日忏悔之后，亦都成佛摩顶啊。嗱，咁啊利根者百日先坐，先至方正初果，咁啊顺根嘅咧就唔系咁容易得到啦。嗱，佛制文法能够正初二生四果嘅咧，常常都见到有。就得佛法咧，若是闻到啊，得闻佛法系一个时性嘅机会，所以行者就要常常咧要发愿，要生生世世直。文化佢话纵其身心，佢呢个正果未成，但系佢决定自己知得咧，从事进修啊，就成佛不谋啊。佢以问道场就建立意思，此就系自答嘅第二科，名为总结。但你阿难问啊，云何结界？建立道场，合佛世尊，清净鬼则。咁啊，佛话你哋如上所说咁样去建立咧，就系属于如法啦，建立坛场，如法结界啊，亦都合佛世尊嘅清净鬼则啦。佛阿难顶礼佛足，如法佛言，如我出家以佛招爱，求多闻故，都未证无为，遭彼神仙邪术所禁。心虽明了，就力不自由，赖于文字，就令我解脱。虽蒙如来佛顶神咒，明获其力，仲未亲闻，个唯愿大慈，从为先说。非教只会知修行辈，末及当来再轮回者，成佛密音，真意解脱。啊！于是会中一切大众普皆作礼。以佛而来就秘密相聚，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广显如鬼宗的第二科，名为宣说佛顶神咒。那么阿难从堕落淫室开始，那么佛呢就从顶放光， 光中现莲花，莲花就现化佛，化佛先摄神咒，辟文殊师双咒往复，已经咧就摄咗一次咒。咁啊，现在由阿难再请，所以佛咧就重复再摄一次。咁啊，又分为三科，初科系阿难述请，就系、是、当机阿难自述误堕淫室。咁啊，蒙神咒救护，但系未曾亲自问咯，所以请佛咧系再为先说此神咒。佛阿难顶礼佛足第212，呢系属于经家罪仪。佢话自我出家，咁啊阿难讲啦，佢话自从我出家之后，出家以来嘅此佛就骄爱啊，就系、是、此事佛。嘅焦念爱护，嗱咁啊，其实佛心咧就平等嘅，就无有彼此。咁啊，阿难啊，就以为佛咧就系、是、慈悲，咁啊对自己咧就系、是、特别嘅爱念。佢话此佛就之爱，佢求多闻故，就未证就无为。嗱咁啊，阿难一向系多闻第一。所以阿难一向就为求多闻，就未有真修，所以未曾得正正果，未曾正得个出世无为，咁啊未全道力啊，咁啊遇境逢缘，咁啊遇到呢个摩登强女啊，咁就难免咧堕落啦，佢话遭死梵天就邪术所禁，咁啊邪术。就是属于咧佢嗰啲邪咒啊，嗱咁啊咒本来就无所谓邪正嘅，咁啊如果你用嚟害人，咁啊属于嗰个邪咒啦；如果你用于富人啊，咁啊属于正咒。正咒啊遭俾梵天嘅邪咒之所禁咧，咁啊属于呢个邪咒啦。此咒咧足可以害人啊，咁啊几乎令阿难咧。咁啊破咗呢个戒体，咁就叫做遭死梵天嘅邪术所禁。佢话心虽就明了，就力不自由。嗱，咁佢心中咧虽然系明明白白，咁啊知不自己堕于个淫室，就为呢个咒力啊所驱禁啊，自己冇咗主宰，就无法自脱。佢话赖以文殊。就令我解脱啦，咁啊当时阿难佢个心中就作念啊，佢话世间大慈灵不救我，咁啊阿难一作念啊就成为能感，咁啊佛咧就当时就应啦，咁啊佛咧就知得阿难遇到此种嘅灾难啊，所以佛就从顶放光，咁啊光中现莲花。莲花就现化佛，化佛宣说神咒，咁啊辟文殊师利菩萨双咒往复，咁啊以呢个大佛顶嘅神咒啊，就破咗呢个梵天嘅邪咒，咁啊令阿难咧回复自由，得以出脱。佢话虽蒙嘅如来佛顶神咒，但明获其力，上命亲闻。都为谁大事？就从为先说。咁啊，此就系阿难，由于佢未曾亲自问过，只不大佛顶首灵言神咒啊，所以佢就请佛咧再说。佢话虽蒙如来，咁啊佛顶神咒啊，咁啊明获嘅其力，咁啊冥冥之中咧，咁啊令我回复自由，咁啊解除呢个邪咒啊。令我得以保存戒体，就归来佛咗。但系尚未亲闻，因为阿难属于呢个持法之人。咁如果阿难对于此个神咒啊，未曾亲闻嘅话，咁啊日后结集经典之时啊，佢又点可以说出啊嚟到结集成经而流传于呢个后世呢？所以阿难就要请佛啊，系从为先说啦。佢话为谁大事，就从为先说。佛悲救此会， 诸修行辈及末及将来在轮回者，成佛密因，身意解脱。咁啊，如果佛啊能够大慈悲，咁啊再将此个大十卷首楞严神咒系重说一次，咁就唔单话我阿难得到实益啊，而佛呢个慈悲咧，亦都可以告诉此个法会一切嘅修行之辈，我非受此会诸修行辈，就末及将来再轮回者。咁啊，佛如果重宣此个神咒啊，咁啊亦可以利益啊末世将来响呢个轮回六道流转嘅众生。佢话成佛就密音啊，就成梦佛接受呢个妙密之声。咁啊，由是依之修行啊，咁就得到身意的解脱，唔单话身解脱啊，心意得到解脱，仲系由神咒力之故，咁啊忏悔消业障，咁啊然后再修呢个大佛顶首楞严王三昧禅定啊，咁啊复断我执，身解脱，心意都解脱，此就系阿难述益啊，咁啊亦都系续成呢个请意。佢话依次度会中一切大众普皆作礼，处民如来就秘密相对啊。咁啊，既然阿难为自己请佛，咁啊亦都为大众请佛啊，亦都为未来众生啊，咁啊请佛咧从宣此个大佛顶神咒。所以于是呢个法会之中，咁啊一切嘅大众啊，普皆都为佛作礼，处者就系等待也，等待咧佛开示，咁啊听佛所说呢个秘密相句，嗱相句咧多字就成为一句啊，咁啊多句就成一章，属于呢个能传之文。咁啊秘密咧就属于呢个所传之义啊，就系、是、呢个文字相句之中，佢所传嘅就系三如来藏啊，妙真如性嘅道理。咁啊亦都可以讲咧，佛如果摄此神咒，咁啊当时以及末世嘅众生啊，咁啊依此神咒去修行，诵持此个大佛顶无上神咒啊，咁啊人人都可以复断我法而执啊，而默默咧得证呢个大佛顶首楞严王啊，系三如来藏。以时世尊从欲计中涌白宝光，光中涌出千叶宝莲，有化而来坐宝花中，顶放十度白宝光明，就一一光明就皆遍自然，十恒河沙金光即前山池柱，遍虚空界大众仰观，为外天普求佛哀佑，一心听佛无见景象，放光如宣说神咒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、是、从宣佛顶神咒嘅第二科啊，名为佢哋如来正住，就系、是、佛啊，成阿难之请。咁啊，为阿难合诸大众咧，系说此个大佛顶首楞严神咒。咁啊，又分为两科，现在初一科，佢哋现化佛说咒。咁啊，又分两科。现在初一科就现化表法，佢话以时世尊啊，当阿难请佛说咒以顶之时，咁啊本师释迦牟尼佛世尊啊，佢当时就从欲计中就涌出宝光，嗱欲计就系叫做无见景象嘅欲计，就系、是、佛嘅三十二种大人相啦。其中之一啊，叫做无见景象。咁啊，现在佛从此嘅欲计之中，佢就放光啊，啊光中涌出就千叶宝莲，嗱从呢个光之中咧，就涌出有一朵叫做千叶嘅莲花。啊，咁啊千叶就系显呢个莲花之大啊， 宝呢就显呢个莲花之体，或者呢系金色，或者系银色。嘅有花而来，坐宝花中，就系有一尊呢化身而来，咁啊坐在呢个宝莲花之上，个顶放十度，就八宝光明啊，咁啊指一尊化佛嘅头顶呢就放出十度呢个八宝嘅光明。第一光明十皆遍自然，十恒河沙，十道光明之中，每一道光明啊，即皆遍照十个恒河沙世界。佢话金光就物质，咁啊金光咧系属于呢个护法神啊，咁啊佢呢个手执持呢个宝柱嘅金光，物质咧就属于佢系菩萨自然嘅物质。个田山嘅持柱啊，金光大力士，咁啊佢右手执条宝柱啊，咁佢左手咧就托住一个山，咁佢就田山就持柱，个遍虚空界啊，咁啊顺空遍法界都有如是此一类咧田山持柱嘅金光神。个大众嘅仰观，嗱佛咧从顶放光。咁啊，光中有化佛，化佛咧就有放光。咁啊，光咧好高啊，所以大众咧需要咧卧高个头嚟到仰观，个大众嚟仰观。个慧爱就坚抱啊，嗱金光嗰啲护法神，佢左手托住一个山，咁啊好似劈下嚟咁嘅，所以大众就生畏啊。但系见到佛啊，从顶放光，光中现莲花，莲花现化佛，化佛宣说神咒，呢、这个种种嘅罪障，当然嘅心就生个欢喜啦。所以话威与个爱的坚抱啊，即系两者都有。佢求佛上哀佑，咁啊现在咧求佛慈悲，哀怜悯佑我哋啊，咁啊令呢个金光力士啊，所持呢个山啊。虽然是高高，但是千万就不要打下来。他一心听佛，我们大家一心一意来到听佛啊，宣说这个无见顶上放光如来这个大佛顶的神咒。那么始终如果表法呢，佛从顶放光，那么光中就现莲花，表示这个真恩呢就不离果果。那咁啊，花就从呢个顶出啊，就表示呢个恩心咧，就包括于呢个佛果。那咁啊，花佛坐莲花就系表咧呢个果结因缘。我话一心听佛系无见顶上啊，放光如来就宣说神咒。 这一段神咒呢，就是属于现化佛节咒的第二波，名为这个正说神咒。咁啊，诸花个注解就引呢个灌顶座啊，咁啊说此一段神咒咧，名为叫做五会神咒，即系分为五会。咁啊，何以叫做五会神咒咧？嗱，第一会就系从南无萨旦车都提多耶阿拉诃帝三藐三菩陀者，直至到呢个母陀拉揭啦。多比拉赞佛神都印土罗摩摩者，叫做第一呢，名为这个毗卢如来真法会。咁第二呢，就系从乌星利失揭啦，多拉舍悉多，至到多悉帝薄荷都摩摩印土罗摩摩者，就属于第二呢，叫做释迦牟尼应化会。咁啊，第三咧就系从拉遮婆耶、主拉拔耶、波皮利婆耶，至到咧拉他网婆皮饭、印土罗摩摩耶，就属于第三咧，名为叫做观音菩萨啦，合同会。咁啊，第四咧系从婆皮饭、萨旦多、波旦那、南无最高帝，就至到演一萨多婆耶。摩摩印土罗摩摩耶，属于咧系第四啊，金刚藏菩萨结福会。咁啊，第五咧就系从菩提迦摩多阿末旦利摩多，至到第时盘迦罗尼波拉提陀盘昙迦罗尼，就属于系第五啊，即系文殊菩萨系云全会。咁從呢個多劫初間以下咧，就係屬於咧受心。嗱，咁啊前國五會就係諸佛菩薩嘅聖號，以及諸佛菩薩嘅法言。咁啊，即係話咧，除咗啊呢個受心以前一大段嘅咒文啊，一共有五會係屬於諸佛菩薩聖號同埋佢法言。咁啊，多劫劏以下咧，先至叫做咒心啊，名为叫做正说嘅咒心。嗱，咁啊，凡系神咒，咁啊，包括大悲咒啊，或者始终嘅灵言咒啊，或者其他十小咒啊，所有呢个咒语都系属于呢个四例之中咧，叫做翻字就得翻音，就系咧。翻咗呢个字，咁啊自然咧就系只得佢呢个音咁上下啦。嗱，咁啊在呢个五不翻中咧，就属于秘密不翻啊，就因为嗰啲咒语唔能够从呢个文字嘅表面咧去解释嘅，所以叫做秘密咧就不翻。嗱，咁啊在呢个诸家所解，佢呢个不翻嘅道理啊，就各说不同。咁啊，現在咧就係正六諸家佢最重要嘅一共咧就係有八種意思。咁啊，就説明咧其中點解咧唔翻嘅道理。嗱，第一咧呢個神咒就係諸佛嘅密語，所謂唯實與佛啊，先至知道嘅。嗱，例如古時有個國王啊，咁啊俾一個密語。呢個仙婆婆，嗱咁啊仙婆婆呢一句密語啊，只係一句，但係其中咧，佢就包括有四種嘅事實，即係包括水、包括鹽啊，即係我哋煮菜嗰啲鹽啊，包括嗰啲飲食嘅器皿啊，亦都包括呢個出行嘅馬匹。咁啊，所有群臣咧，佢都唔了解呢個仙婆婆嘅意思。但是其中呢就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大臣啊，咁啊佢先就知道，所以呢个大王佢欲想要洗嘅时候啊，佢作呢个仙婆婆啊，咁啊呢个智臣佢即刻就送上水，咁啊呢个大王将要食啊，佢作呢个仙婆婆啊，呢个智臣咧即刻就奉上啊嗰啲盐啊俾佢调味，咁啊如果呢个王啊。 他食完之后呢，他想呢饮嗰啲姜啊，即系姜要饮水。咁个索呢个仙婆婆呢，咁呢个侍臣呢即刻就奉上一个器皿。咁如果呢个大王将要出游，佢就索呢个仙婆婆啊，咁呢个侍臣呢就即刻呢为佢备呢个马匹。所以一个名词重复四种事实啦。咁神咒亦复如是，以此一种神咒嘅法语，就系具足呢一系个功力啊！呢个神咒若是我哋受持读诵咧，就能够预病，能够除罪啊，能够生善，能够增福。所谓一咒功力啊，就有四种之多。神毒能够灭障入理啊，神咒能够契于菩提大道，咁啊属于咧系第一二的牌。